做购物，请注意识别商家，看清商品描述，切勿贪图便宜。网络消费，诚信第一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，预计今天下午本市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13度，夜间最低气温1度，昼夜温差较大，夜间湿度较高，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师列门坐在草原上拉起了马头琴，其音哽咽悲戚。一旁的忽必烈流着泪，静静地听着。曲罢，失恋门起身一个人走向远方。没过多久，忽必烈携一行人马来到金莲川。设在金莲川的行营是一个蒙古包群。忽必烈大帐居中，何丹、刘秉忠坐在跟前。刘秉忠打开几张图纸放在桌子上，忽必烈仔细地看着。刘秉忠指点着说，这儿是中心大殿，叫万安殿，这西北角是家庙建筑，城开九门。这时海云领着姚叔进来，刘秉忠指着姚叔说，公茂。姚叔给忽必烈跪下行礼，给大王请安。忽必烈快快扶起说，来来来，请起。姚叔站起，刘秉忠过来与姚叔二人互相行礼。海云说，大王，这就是我给你说的理学大家姚公茂，你伯父大汗时任燕京行营秘书郎。忽必烈赶紧招呼道，姚先生请坐。待四人落座，忽必烈说，法师远道而来，又请来尊贵的客人，来呀，准备全羊宴款待。开饭时，忽必烈与刘秉忠二人侧对而坐。刘秉忠说，大王，凡事名正则言顺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您的麾下不断有新人到来，我们不能学春秋时的孟尝君养食客3000，有用没用的吃着闲饭，浪费着钱财。我们可要择贤而用，用的时候必须有个名分和职责，这样各司其职，功过责罚分明， 人们才努力，事业才发达呀。忽必烈说，我也想过了，你们都是王府的贤才，各有名分也在理，但是韩国律令，宗王世臣职权不能超出封国领地，我现在还想不出怎样做才恰当啊。刘秉忠说，我们呀，就以宗王辅臣的名分定位，这样不会引起猜疑。忽必烈说，好，那就请您拟出一个呈案来。刘秉忠说，我现在就有个副稿，我跟您说说。陈不才就任大王的谋臣，托忽托等蒙古旧臣都有官职，不必再任。姚公茂是中原儒理大师，可以任他为翰林学士兼儒学教授，凡以后来的贤者择用之时，必定职位名分。忽必烈说，任何丹为宿卫军千户长，耶律仇、董文炳为宿卫军副千夫长，命海云法师为释教大法师，耶律仇协助刘先生兴建王城。当天晚上，忽必烈与刘秉忠等人畅饮一番，对新府城的建造提出了很多的想法。席间，姚叔想要向忽必烈汇报漠南诸多地区的情况，被刘秉忠阻止。刘秉忠对姚叔说道，初次见到大王，不妨以开心为上，你的那些臭问题啊，一时半会儿那是说不完的，你回去啊好好总结一番，明日再向大王好好汇报。第二天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并行左侧坐着海云法师，接下右手是何丹、耶律仇、董文炳，左手是刘秉忠、姚叔。忽必烈说，各位都要各司其职，不得懈怠误了大事啊。姚叔看了一眼刘秉忠，又看了一眼忽必烈说，大王，承蒙用大任，姚叔必定效犬马之劳，现在把我所知的燕京路的官情和民怨说给大王听。忽必烈说，请讲。姚叔道，恕臣直言，燕京路几位达鲁花赤和汉室侯相互勾结，废弃五户私实役法，加大兵役课税，横征暴敛，搜尽民财，很多州县十室九空，恶殍遍野。尤其以行州为例，行州百姓流离失所，惨不忍睹。大王若不尽快治理燕京路，必然引起官逼民反，中原治理无望啊。忽必烈生气地说，没有民哪有韩国，民不安韩国怎么强盛？这些个人全不顾韩国的安危，百姓之苦，真是可恶至极。姚先生，你知道那里的具体情形，你可有治理之法？姚叔说，大王，可派宣抚使核查百官，勾考课税，对横征暴敛、贪贿枉法者严办，整饬官吏队伍，健全各州县衙门，可以奏效。忽必烈说，姚先生，你知道这些达鲁花赤、汉室侯、万户长中谁危害最甚吗？姚叔闻听是欲言又止，忽必烈说，你就直说吧。姚叔说道， 据臣所知，燕京路段事官雅鲁瓦赤、布知尔、汉室侯武贵等人民愤最大。忽必烈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，刘秉忠、海云等人都瞅着忽必烈。忽必烈说：任托忽托为宣抚使，姚叔为副使，赴燕京路查办该案。托忽托、姚叔二人站起：遵命。刘秉忠说：大王，王成马上破土动工了，但是这王成还没定下名称，应该确定名称才是啊。忽必烈说：那各位异议，取什么名字为好？姚叔说：还是仲会起个名吧，您是星宿阴阳家，又是您选定的这个地方。董文炳也说：刘谋士起个名吧。刘秉忠说：那好，我说个名吧，由大王定夺，叫开平府。忽必烈问道：这是何意呢？刘秉忠答：开天启地，平安府。忽必烈说：各位意下如何？众人皆表示没有意见。很快，开平府开始破土动工。刘秉忠作为开平府建造的总负责人，不时到在建的府上观望一番。这一天，刘秉忠从在建的开平府回来，恰逢无事，便与姚叔二人聊得最近以来的很多事情，尤其是姚叔要和托忽托查雅鲁瓦赤案一事。刘秉忠说：公茂，你这次可是领了个棘手的重任呐。姚叔说：这个我知道，你可有什么良策？刘秉忠说：雅鲁瓦赤自窝阔台汗时期就任职富庶的燕京山西路，因其理财之能深得窝阔台汗的宠信，现在大汗又任他为燕京段事官，此人善理财又通谋略，为人奸诈，不好对付呀。你是副使，要多给托忽托出谋划策。托忽托是蒙古勋臣之后，根底很深，大王很信任他。他和雅鲁瓦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啊。姚叔说：雅鲁瓦赤之外，那位汉室侯武贵是个汉人的败类，以巨额贿赂买通了雅鲁瓦赤，依仗雅鲁瓦赤鱼肉百姓，横行州县，百姓可都骂他是五阎王啊。刘秉忠说：这样好啊，动不了雅鲁瓦赤，就拿他这个助纣为虐的五阎王开刀，托忽托有这个本事。姚叔神色忧虑地说：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担心。刘秉忠说：你担心什么呀？姚叔答：我在那儿一旦有个什么闪失，忽必烈大王有无权利担当责任呢？刘秉忠说：你啊还不太了解他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会担当的。经过我这几年的观察，他可是有其祖成吉思汗之风，是可以成就大业的帝王之才。你可以实现你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啊。姚叔说： 哎，现在还想不了那么远，只是看到中州百姓被暴政残害，于心不忍，利用自己微薄之力为中州百姓做点恩德之事，平生所愿足矣。刘秉忠闻听点了点头说，谁不是这么想的，不过看样子大汗对你还是很器重的，特别派了董文炳的儿子董小阳做你的侍卫，这不就是在担心你的安危吗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托忽托与姚叔还没有出发，查办的消息就已经传了出去。在燕京行营雅鲁瓦赤府内，雅鲁瓦赤站在屋中桌前，跟前站着五柜，桌上摆着很多精美的器皿。五桂谄媚道，雅大人，这些都是景德镇宋官窑的精美瓷器，是专供南宋皇帝的用器呀。雅鲁瓦赤说，五桂大人，皇宫用器这怎么到了你手上了？五桂谄笑说，大人，我祖籍就是江南人，在皇宫造办局里有我的堂弟，从他那儿什么都可以得到。雅鲁瓦赤说，今后啊，这些个东西就不要送了，还有上一次你多征的那些兵役课税，我替你收归国库了，今后谨守本分，不要太贪，这新汗可不是先汗，而且大汗命令他弟弟忽必烈大王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你要防备一点，不要太张扬。我贵说，是是是，下官一定恭谨办事。雅鲁瓦赤最后说，另外叮嘱刘太平千夫长等人，这几日要严加防范各城门各驿馆等处，尤其是要注意忽必烈大王那边来的人，发现以后一定要请到我这里来，不得有误。托忽托、姚叔、董小阳一行20余人经过了数日跋涉，终于来到居庸关南的一个驿站内。不知道哪儿传出的消息，当地军官早早迎过来，董小阳拿出忽必烈的令牌给军官看，几个战卒过来连忙接过托忽托、姚叔的马缰。托忽托、姚叔在军官的陪同下走进了一个房间，到了驿站的房内，军官道，二位大人请休息，有什么事情请吩咐下官。姚叔说，知道了。军官施礼退出，二人脱掉外衣扇着扇子。托忽托说，哎呀，一过了居庸关就闷热得不行啊。姚叔说，大人，进了燕京城咱们住在哪儿？托忽托说，那当然是住在行营官府衙门里了。姚叔说，大人，您住衙门里，我住的别处，可以吗？托忽托说，你我二人是宣府正副使，有事便于商量，为何分开来住？姚叔说，我们是宣抚使，但目标太大，您住的官府，我在别处容易体察了解民情，不至于被那些官吏围着耳目塞听，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啊。 托库托想了想说，说的有道理，也可以。你在这儿认过秘书郎，还怕没个住处？这时院子里突然响起来乱哄哄的叫嚷声，二人听见便往外走。原来这院里来了一群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乞丐，向托胡托姚叔的侍从们讨要吃的，因为言语不合便和侍卫们吵了起来，推推搡搡的。一位年长的乞丐道， 你们官府逼得我们背井离乡讨还要饭，你们还不可怜我们，给点吃的让我们活命，还打我们，你们让百姓还活不活了？ 旁边的也跟着起哄， 反正活不成了，给他们拼了，死在他们刀底下，是吧？咱们也尝尝官刀的滋味，官刀上沾的都是血肉啊，那总比咱们饿死强。 军官一见托胡托出来了，连忙叫十几个战卒来往外赶他们。托胡托挥手说，且慢。两边都停住了，瞅着托胡托。托胡托对军官说， 去杀几只羊熬成肉粥给他们吃饱了。 军官露出为难的表情说， 大人有所不知啊，驿站的羊早就吃没了，跟州衙求了几次也没给，我们也是天天米粥咸菜。 托胡托从一侍卫手中牵过一匹马来，交给军官说， 去把他杀了，让他们吃饱了。 乞丐们顿时是一片欢呼。托胡托、姚叔二人转身回了屋子，继续喝茶。 姚叔道，大人，在燕京一带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。托胡托说，是应该认真整治了。姚叔说，大人的一匹马可以吃饱这一批人，但是喂不饱天下的乞丐，如果不减轻徭役劝农桑，而是让百姓离开田亩到处流浪，这得有多少马够他们吃啊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流民一旦揭竿而起，啸聚山林，与官府作对，到时候可就不好收拾了。 托胡托说，你说的对，人吃不饱肚子，这放谁身上都是要拼命啊。 姚叔说，所以大人这一次任宣抚使众人在监呢。 托胡托沉思着点了点头。次日再上路，姚叔已经打扮成商人模样，用马鞭指着前方说， 前边就是燕京城了，大人，我先进城，您慢慢走，明日我到行营去找您。 见托胡托点了点头，姚叔领着董小阳与三名侍卫策马走远。燕京北门外，各色人等进进出出，十几名守军在严格盘查着进城的人马。姚叔、董小阳和三名侍从都是商人打扮，牵着马走过来，马上驮着皮章。 一个军官拦住他们盘问，站住！ 姚叔等人只得站住。这时刘太平骑马领着几个亲兵过来，离着大老远就喊， 干什么呢这是？ 姚叔一眼就认出了是刘太平，想扭过脸去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刘太平也认出了姚叔， 哎，这不是姚秘书郎吗？这怎么泛起皮章来了？ 姚叔连忙施礼道，刘将军，在下辞了官之后